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17集，石瑶拒绝了张一鸣接送的提议，他是自己开车过去的。张一鸣在体育场门口等到他的车，池瑶按下车窗，见他一身运动装，胸口还有 A 大校徽，比起平时板正的打扮要顺眼不少。 车子是不是不好停啊？ 啊，没事，我打过招呼了。 池瑶点点头，等他上来，顺着他的指示停好车。下车时见张一鸣一愣，他不解， 怎么了？ 今天池瑶穿得休闲，年底了，天再好也是冷的。他在大衣里头穿了件灰蓝色的卫衣，正好和张一鸣的衣服一个色。但张一鸣没好意思说，笑了笑， 没什么。 池瑶有些心不在焉。 这运动会是要弄两天吗？ 是啊。 今天下午要比什么项目？ 张一鸣提前仔细问过，答得也快。池瑶听到男子1000米长跑时，耳朵一动，不作声，听到最后也没听到接力，他才问： 没有接力吗？ 接力是明天的，分两场，下午决赛。 池瑶了然，那江燕今天应该就只有长跑这一项了。张一鸣没带池瑶去看台上坐，现在还是晒的时候，他领着他去了临时搭建的遮阳棚下，离赛场更近，还能避阴。池瑶把外套脱了，挑了个椅子坐下，周围忙得很，也没几个注意到他一个外人，只有和张一鸣打招呼的两个老师多看了他两眼。他点头微笑，算是打过招呼，便把注意力放在了不远处的跳高上。他很久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大型运动会了。叉腰听规则的男生，两个手挽着手笑的女生，奔走送水的后勤，捂着对方耳朵减弱枪声影响的小情侣。医院先前虽也举办过运动会，还弄了奖金赛制，参与的人很多，但绝对没有现在这样青春洋溢的氛围。大家都不年轻了，一整天折腾下来只有累。结束时积分最高的是院长儿子，一点心意也没有。池瑶看得入迷，张一鸣回来时看到的便是他专注的侧脸。他好像什么也没擦，脸上干干净净，眉毛天生浓密，明眸皓齿，笑起来下巴尖尖的。张一鸣想到这些天自己刻意的主动，不仅让事情没有进展，还让池瑶彻底失了聊天的兴致。今天他会过来，他也很意外。 池瑶。 嗯？ 喝水。 谢谢。 池瑶接过水后，张一鸣寻了个话题。 一会儿就是男子1000米了。 这么快？ 池瑶坐的这个位置离起跑线不远，他看过去，只见一帮高矮不齐的男生挤在一处做登记，不知是他只认识某人，还是某人实在耀眼，一眼找到江燕。他是8号，正扶着脖子活动筋骨，旁边还有几个女生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，又有人在叫张一鸣。张一鸣只能和池瑶说： 你先在这看，我去去就回。 池瑶说好。张一鸣走后，他拿出手机，思忖着要不要给江燕发条信息，但他现在应该是看不到的。池瑶纠结时，男生们已然散开，各自走到对应的跑道上做准备。枪声响起，池瑶霍地站起来，视线焦灼在红色的8号身上。前期江燕并不是最快，但也没落几名。池瑶和他跑过，知道他的节奏，一圈下来他始终保持着一开始的水平， 已经可以和不少人拉开距离。一共两圈，江燕目前第二，第一那位离他不远，但要超过还要看两人最后半圈的冲刺，才能分出最后的冠军。石瑶的手心出了汗，险些握不住矿泉水瓶，他很久没这么紧张过了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终于江燕开始加速冲刺，有人在齐声喊加油，石瑶紧盯着那道红白色的身影，眼看着最前面的两人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一瞬沸腾，江燕赢了。石瑶虚脱般坐回座位，他有些渴，一口气喝了一大口水，喝完顿住，看向终点处，还真就看到有两个女生跑过去给江燕送了水。他随手接过道谢，却回头拍了拍另一个男生，男生交给他了个什么东西。池瑶眨眨眼，下意识去摸手机，几乎是同时手机震动，江燕来电。池瑶的心跳莫名加快，他深吸一口气划了接通。 喂。 一阵喘息，江燕那边和他一样吵闹。池瑶捏紧了手机。 比完了？ 比完了。 第几？ 池瑶看着江燕抬头蹙眉张望，又迈腿往人少些的地方走了两步。电话里的他卖起关子，云淡风轻的语气。 池瑶，你希望我赢吗？ 石瑶明知道他跑了第一，他微微眯起眼，江燕就在那个位置，侧身背对他，低着头，球鞋抵着他衬脚的桩子，有一下没一下的踢，声音听着不经意，动作却是焦灼的厉害。石瑶突然笑了，他应了声， 嗯。 江燕像是没反应过来， 啊？ 这时有个人快速穿过跑道，大喊了声， 过来帮忙把这个挪开。 池瑶听到了，江燕也听到了，池瑶无声，江燕猛地回头，可人太多，他没有第一时间找到池瑶。 你来了。 池瑶刚要应话，身后张一鸣适时回来，边说边掸走身上的灰。 终于结束了。 池瑶扭头向张一鸣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他再次看向江燕，而这一次江燕也在看他。江燕看到他了，也看到他们了。江燕挂了电话，但他没有过来，而是面色阴沉的跟着过来催他的人去录成绩。池瑶站在原地，倏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至少不是因为张一鸣的邀请才过来，他这是在做什么？收了手机，他回头看向张一鸣，张一鸣并没有看到江燕，只知道池瑶这会儿脸色不太好看。 怎么了？ 我该回去了。 现在？ 张一鸣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情绪就不对了，他蹙眉试图挽留。 这边晚上有条街挺热闹的。 池瑶摇摇头， 你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 他抓起外套，余光瞟过张一鸣的运动服，灰蓝色，他脑海中闪过一丝什么，脸上的表情变得愈发僵硬。昼夜温差大，太阳西沉后冷风冻人，停车点和体育场之间有段距离，池瑶把手揣进大衣口袋，被冷得一激灵，他需要吹暖风，却是高估了自己的方向感，找了快20分钟才找到自己的车子。开车前他看了手机，江燕并没有再联系他，可他又在期待什么呢？就算被江燕看到他和张一鸣在一块儿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要心虚？当初让江燕放弃的是自己，这是跑过来看他比赛的也是自己。池瑶自认坦荡， 像这样诡谲多变、患得患失的情况，他都不知道多久没出现过了。也许从他没有拒绝江燕替他买药那一次，事情就已经错了。打转方向盘，迟瑶压着心思往外开，快到大门口时，他踩了刹车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